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各位，周一快乐啊！在今天十七点呢，此刻正在直播的两位分别是思萌跟以及啊。 我觉得你要介绍一位运动员出场了。嗨，这里，嗨。 啊，你身上 感觉 进行体操比赛了啊？ 对对对对对。前面的观众 Ice Cream 的组合在周一，就是可能刚刚很多朋友行驶在路上是结束了今天的工作啊， 是 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在今天跟各位说一句周一快乐。 对， 是忙了一天了，其实你就是需要一些这样的歌曲或者说节奏，让自己稍微的放飞一下嘛。 我觉得在周一听到咱俩的声音出现，好像有一种度周末的感受， 就是度假嘛，是吧？ 好嘞，那 Goodbye Work，告别一整天的工作吧。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 带向你。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帮助各位，就是用音乐的形式给大家就是伸一个懒腰，放松一下，然后就感觉今天一天的疲惫就能够瞬间来消失卸掉了啊。 对，这首歌应该听起来是那种奔跑着， 对， 是吧、 啊、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说我选了私奔，然后艾克就问说，哎，新版老板，我说我选老板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能奔得起来。 对，新版跑不起来是吧。 对，新版因为郑钧他其实是融合了他的一些这么多年的感受嘛，他更像是一种就是年龄渐长之后的那种感慨了、 哦、 但是少年心事的那种冲劲儿还是在这首歌曲里面的。 好的好的，所以在听歌的同时不要忘了跟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把你听歌之后的感受或者说你今天有关于话题的感受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一下、嗯、 没错没错啊。不过说回来呢，虽然说歌曲呢能够听起来很畅快，但是不建议大家在最近几天拍包括开车啊，包括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不要那个太快了，注意车速啊，就是因为最近的天气其实不太好，路面呢也会有湿滑的可能。 对，今天看到说天气是比较阴沉的，预报显示说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天气，明后两天呢北京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 嗯，还有就是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可能在上海包括江浙那一带呢，最近呢也是在各大新闻上面报道当中也都看到了 烟花， 台风烟花，没错、没错， 已经会在昨天也就是凌晨的12:30前后登陆了舟山普陀区，然后登陆时呢强度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速是38米每秒。 嗯， 所以我们的老白也被困在这个上海，今天给我发信息说、说反复的改签。 好的好，就是 反复无果， 安全第一嘛、别着急回来，就当是放一个假，但是还是要在外面注意保护好自己，包括呢在那边的听友们也是注意呢，就是关好家里面的门窗，保护好自己、还有身边的孩子老人和家人。 对，而且我收到最近消息就是说、这个台风天的影响可能会或将北上，就是也就是说北方地区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降雨的天气，现在看来已经是有苗头了。 没错啊，还是要注意关注一下吧。没事，来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曲呢也跟雨有关系，It's Raining Again 是来自一个西班牙的爵士乐团 Bark and the Venture Band 带来的，对于1982年的老歌重新改编。找到我们非常简单，九七四最王牌或者是听听聊天室娱乐最王牌，我们等你。 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 对，关注到这个奥运会的消息也是非常的开心。目前为止已经看到中国摘得了6枚金牌。 对啊，包括呢在今天上午的9点多钟啊，这边张雨霏也是在这个游泳女子100米的蝶泳比赛当中以55秒64的成绩夺得了银牌，为中国奥运军团再添奖牌啊，也是让我们目前呢也是暂列为奖牌获得数的第一名。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和参加比赛有关。那就是你可以发明一个你能参加的奥运项目。 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啊，有的朋友可能像你一样比较擅长运动，你可以就找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运动，说好我可以报名去参赛。参赛规则你都可以自己设定。 那我肯定设定一个就是仰卧起坐。 哦，好嘞啊，那你也是属于剑走偏锋路线，是吧？ 头天晚上仰卧，第二天起坐嘛。 所以今天像我一样没有这个运动天赋的一些朋友呢， okay.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奇思妙想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有一个发呆的比赛该多好 啊。发呆的比赛还有这种比赛，这么幸福吗？ 我们的这个节目编辑张博士今天跟我还分享说，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比赛，就国际发呆日。然后是韩国发起的，当时夺冠的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在2个小时之内你不能说话，不能听歌，不能聊天，什么都不能干，你只能静静地坐在那儿发呆， 而且也不能睡着了，是不是？ 就好无聊啊， 一会儿呼噜声出来那不行是吧？ 那我就选择首先弃赛吧，就所以游戏规则还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啊，就是可能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啊。咱们今天就是大开脑洞的环节，就如果说那个奥运会设计这样一个项目，你说你我有信心能够夺冠啊，比如说这个划水摸鱼 啊，对啊， 好多可能这会儿没下班但是偷偷戴上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能正在划水当中。 对，这有一个我看到笑了， 怎么说呢？ 自由行8778他说抖空竹行吗？ 这是民间表演艺术家呀，听起来。 突然让我想到我们家楼下那院子里面那些大爷们，天天每天没事干就抖抖空竹。 那我也加一个溜溜球行不行？ 也行 啊，是吧？就是 溜溜球好像真的有比赛。 有国际性的，对，还是挺厉害的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包括你可以把你生活当中最喜欢的一个，就当做是一个奥运会的项目嘛，就加引号的，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觉得你有信心夺冠的？啊，可以在聊天室里面随时跟我们来互动。 好嘞，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今天晚上稍晚一点时间，也就是在9点整，会有一篇推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安安静静的听一首老歌，走复古巷。 就是最近我们娱乐974最王牌公众平台上也是再次启动，也会在每周呢定期给大家推送一些精彩的内容，包括沉浸式的，对吧？最流行的沉浸式，虚度指南呢，包括我们平时一些每个 DJ 的分享都会有的，在这。 对，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就从来没有停歇过， 哎， 我们是一直在运动，只不过那运动的方向呢是争取周更。最近好像这个更的频次有点过高。 没问题啊，我们把精彩内容送给各位。其实最近你会发现大家谈论的话题关注的重点不光是奥运会啊，因为其实在刚过去的周末好多综艺节目，包括各地还有很多精彩的音乐节。你看在成都这边的这个音乐节呢，上周六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就是发微博包括朋友圈，就会觉得李宇春登台的那一刻其实也是能感觉到那种音乐的魅力和那种感动在里面。 是青春杀回忆杀，一口气唱了很多首金曲啊，比如说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啊，还有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等等5首金曲。演出结束之后呢，他还把妈妈请上舞台，两个人母女同框，非常有爱。今天他发布了全新单曲，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测评的一首歌。轻浮，就是想轻浮的那个轻浮。 对，轻浮这个词其实一听起来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描写 很舒展， 嘿啊，直接躺下来是吧？又睡着了啊，就是感觉平淡生活当中的每一点的这种小确幸，哎，铸就了这首歌曲，对不对？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吧，然后听完之后等大家的测评声音。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蹒跚咿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 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 来自李宇春今天刚上线的新单曲《轻浮》这首歌， 嗯，让我们一起想想《轻浮》在这几分当中的时间啊。这个他这首歌其实写在他2020年冬末初春的时候， 嗯， 然后那阵儿好像是国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都停止了所有的活动，被困在家中，然后也是通过网络媒体啊了解到现在疫情的一些情况，所以他感知到人类的脆弱和恐惧，包括我们的团结和友善。 对对对，就是那种可能日复一日。 日的单调当中，你反而能够捕捉到生活里面的很多很多细微的东西和那些感触。有一个朋友当时说的很好，就说你觉得可能这样的事情虽然经历起来呢是让很多人揪心，但是也能让我们将生活的节奏和时间慢下来，去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好好的珍惜这份轻浮。 对，平淡是福。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来推荐这首歌，然后测评的感受呢还是由我们的几位听友来参与其中了。 哎， 我们 刚刚发过来的， 对，听一下他们的声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城市民族小书童。听听李宇春这首《轻浮》，歌曲中流露着清新，清新中流露着美满，美满中流露着幸福。一首写在盛世中华的清新小调，为李宇春点赞。 春天难得有这么烟火气的歌啊，在这种盛夏的炎热中，就能抚慰人心。就像我们的娱乐歌王牌一样，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 歌曲太好听了。 哎呀，最后太实在了，歌曲太好听了啊！ 这一定是葛优躺在自吃路的，这歌好好听 啊！就是会感觉到，就是每个人其实听里面的是自己和生活相关的那些小小的细节和打动人心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很微妙的，比如说你听到一些节奏感很燃的歌曲，你可能会直接刺激到你的肾上腺素，让你瞬间就嗨起来。 没错， 但是你听这些比较轻柔的歌的时候，其实更容易走心。 对，而且我这几年其实对李宇春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好。你看他跟张亚东合作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歌曲其实能够展现出那种比如复古一点啊 disco 风，也能够动感，没有问题。那么回到这个初心，回到我们内心的感受的时候，又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歌曲娓娓道来，然后唱到每个人的心里。 流行那样专辑就很好听啊。有时间可以找来听一听。好了，我们再来推荐一首比较 peace and love 的歌。 哎， 痛仰乐队，其实很多喜欢他们的朋友总会觉得小哪吒的专辑才是属于他们的风格，但是摇滚不止只有愤怒，所以这首歌我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抛出一些所谓的偏见，对于摇滚乐的偏见吧，然后平淡也是真，愿爱无忧，痛仰乐队。 早上单身孩子，是我们陪你一起醒来，怀疑懵懂的双眼，怀疑心醉的誓言，总是关于见面拜拜说再见，分别又像昨天。

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叫做原谅。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嗨，我是思萌。最近这段时间备受期待的极限运动滑板项目也是完成了在本届奥运会的成功首秀啊。这次的滑板项目呢，主要是以街式滑板和公园滑板两种不同的场地进行竞技，区别在于公园滑板呢会遇到更多在街道上所没有的障碍，这在增加乐趣体验的同时呢，也更容易激发选手们的创造力。而这种主观性比较强的评分体系当中，你的创造力和你的绝招才是拿下名次的关键。我相信啊，这个时候如果去到你们家的车库或者地下室，一定还能够找到小时候玩过的滑板啊。而这项运动你知道吗？它可以说是极限运动历史的鼻祖，有很多极限运动项目都是由滑板衍生而来的。而如果说我们在这会儿呢继续追根溯源，其实滑板运动啊是从海面上演变过来的。这事儿啊就跟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冲浪爱好者们有关了。那么考虑到冲浪呢十分受地理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所以人们决定在陆地上去模拟这项运动，一块木板装上两排轮滑，滑板就此诞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在滑板上面的一些技术要求，包括一些训练的技巧，可以同时应用在你的冲浪运动项目当中，其实两者是共通的。那么从6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项滑板运动呢，到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了，包括不光是我们啊，还有很多歌手，比如说 Pharrell Williams 这样的一位说唱歌手，在工作之余，在创作音乐之余呢，还会组建自己的滑板团队，致力于让更多的孩子去体验到这项运动的十足魅力。我们来听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 Happy， 祝你开心。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By the way, because. 娱乐最王牌， 没错，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再次跟此刻刚刚来到车上打开收音机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说一句啊，周一快乐。 是的，下班快乐。 哎，对 了，朋友们，你刚才说没错的那一瞬间，我特别想吐槽一下你。 怎么了？ 谁问你了？哎，还没错。 哎，祝你开心嘛。没错啊，对啊，就是把 我是艾克， 对，我是思萌，把这种心情这个分享给各位啊。 嗯， 同时也是来关注，在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大概还有十几分钟，在下午的6点整是竞技体操男团的决赛。那么中国男子体操队呢，将派出的是邹静元，包括林超潘、肖若腾和孙伟，将携手冲击这枚金牌。 加油， 加油，加油啊！ 今天这场我爸肯定会锁定的 啊。是吗？很喜欢体操男团这边。 不是，他以前就是体操出身。 哇塞，哦，这个厉害了。 就是大学生运动员吧，就是他当年也是跳过鞍马的那些人。 嗯、哇，那应该这次应该就是我们空中 club 的环节，邀请这个你的爸爸来分享分享你体操之前练的一些心得。德呀什么的， 我可以后期加一些他的素材，但是就是我是觉得，我看了一下他年轻时候的那个肌肉的照片，和现在就很多人比如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营养品补出来的这个照片，肌肉练成的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爸爸这更帅，是不是？ 嗯，其实没有那么壮硕 啊， 看起来只是线条比较分明 啊。那跟我比起来呢？ 再见，我们可以跳过这一趴、 啊。开玩笑啊，这个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关注到这个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啊。可以直接登录北京时间 APP 来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 啊哈。今天呢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奥运设立一个项目，你有信心参加哪个项目去夺冠呢？ 对啊，你不光是可以跟我们话题互动，还可以上传你的这个运动瞬间，来为中国健儿加油，还有机会获得的是加油礼盒。你看，你祝福我赠礼，我们一起来助威嘛。对，我觉得就可以，比如大家喜欢的或者曾经有过一些田径的一些朋友啊，体育生啊，真的可以找一些这样的视频，在这个就是北京时间的 APP 上面呢，去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 对，没有这个运动细胞或者不喜欢体育项目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就是搜搜粉啊，比如说设立一个什么搜粉比赛 啊， 然后摸鱼比赛、划水比赛、 啊，就是要那种比如说螺蛳粉啊，什么最辣的那种，辣度值飙升，看谁能够最快时间吃下来一碗，是吧？ 我看到我们的编辑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事儿，退堂鼓比赛。 哎，你说到这个，我真的之前在知乎上有看到一个人的这个。个人介绍， 你说 我真的以为是，就是他真的有这么一个名头，他叫国家退堂鼓二级表演艺术家。 退堂鼓， 我第一眼看到，我真的以为是一个打击乐的门类，或者说一个表演艺术，没有人开玩笑的啊，但是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可能比如退堂鼓这种，哎，真要打起来，这个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对，就是动动 然后渐行 渐 远， 偷偷消失了， 溜号了是吧？嘿啊，大家有什么这样的喜欢的这种运动项目，或者说开脑洞啊，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 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钻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顺便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从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密云水库启动了预泄洪水的工作，初始下泄流量是45立方米每秒，目的就是流出更多的库存，所以要提醒大家远离河道，确保自身安全。这首歌来自孟慧圆 Baby， 虽然听起来是一首软萌的歌曲啊，但是前奏响起来很酷。 他喜欢眨眨眼来躲过不想答的问题，这世界太杂乱，而他是单纯的 Baby，就算是天塌掉也不能放下他的手机，瞪着眼睛什么都不听，在想象中入定，对着镜子化妆，暗爽着是谁这么美丽，他长着摸摸鼻，他还有做梦的动力，要微笑挺起胸，生活是必成功的游戏，鼓起勇气才能装得彻底，他这样的自己看不到的不想靠，就是求其次的都不算，这样的心烦该怎么办，太不懂不懂不懂不懂，太普通的不喜欢，可是太普通又看不惯，怎么求个舒坦这么难，不如忘了忘了忘了忘了。这世界太杂乱，而他是单纯的 baby， 就算是天塌掉也不能放下他的手机，瞪着眼睛什么都不听，在想象中入定，对着镜子化妆，暗爽着是谁这么美丽，他长着摸摸鼻，他还有做梦的动力，要微笑挺起胸，生活是必成功的游戏，鼓起勇气才能装得彻底，他这样的自己看不到的不想靠，就是求其次的都不算，这样的心烦该怎么办，太不懂不懂不懂不懂，太普通的不喜欢，可是太普通又看不惯，怎么求个舒坦这么难，不如忘了。 真的，我在看到大家的留言的时候，我特别想就是说一句，如果这些项目都加进去的话，奥运会没你们我不看。 对，好精彩啊， 太精彩了。你看亮就说了啊，说如果让我选一个奥运项目，那一定是打呼噜。 嗯 啊，我媳妇儿说我能打出花来， 打出花是什么？ 每种花啊，迎春花，玫瑰花。 好冷， 哎，是吧？ 我是觉得有的朋友就是打呼噜，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呼噜，就是有那种窒息感？ 嗯， 其实还挺，就听起来很危险。 嗯， 就是打着打着突然就没声了 啊！有有有，就是你原本习惯了那个声音和声场的节奏，结果突然它安静了之后，你反而不适应了。 你得拍拍它，就是现在还有气儿吗？ 啊，对，拍拍，赶紧赶紧，别停啊，继续打啊啊！ 还有一种就是打呼噜的时候打出节奏的， 嗯， 打出音高的， 打出一个 beats 是吧？ 这算是打出花了吗？ 哎，对对，我就是我，你看他说的很有意思，就是我要。报名一个就是很有就是怎么说呢，忽悠挑事儿比赛 啊、 这个那你今天试一试呗，对吧？你在直播间忽悠忽悠我俩， 行 啊。挑事儿呢，你就 挑事儿应该是 挑 那个 挑艾科的事儿。 不不不不，挑事儿这种事儿 啊， 应该是挑不在场的人的事儿。 哦， 对吧？好了， 道理啊。 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 你也找到我 们了。 没错啊，就是今天聊的话题很简单啊。如果奥运让你设立一个项目的话，就是你能够保证完胜大家的，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 对，其实你可以发现，包括最近一直关注中国到现在为止6枚金牌嘛，每一枚金牌都是让人特别特别骄傲的。 拿下首金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哎呀，朋友圈简直沸腾了啊！包括各大平台上都在为他欢呼。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这样的一个题来问问各位，相信大家都关注了啊，就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上拿下首金的中国运动员叫什么名字？ 嗯， 哎， 两个字。我们周六的时候还分享过这个 这个事儿。 对啊，提示一下，就是一个零零后女孩， 嗯， 然后呢把名字尽快的发送在974最王牌，你就可以顺利解锁在今天周一娱乐最王牌当中的下一道闯关的题目。 好嘞，我们等着大家的回复了。 嗯， 今天晚上不要忘了9点钟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复古向的视频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复古向的视频怎么说？ 就是有一首歌曲完整收听啊。 哦，对了，大家可以锁定收听啊，娱乐最王牌，就是听到这样的歌曲，兴许会让你呢听到另外一种味道。 风的形状。 好多留言已经发过来了，我们一会儿再揭晓答案好不好？ 好，这首歌是来自岑宁儿的一首新歌，叫风的形状。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风。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里看守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为明日向 看到在平台上好多朋友已经反正第一道题非常迅速就答对了啊， 嗯、 就是其实很简单，零零后杨倩， 嗯、 啊，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拿下首金，特别令人骄傲啊。 对，所以我们也比较好奇，说这个10米气步枪这个难度啊，到底有多大呢？ 嗯、 就是它是一个直径最大一环是只有45.5毫米， 嗯， 十环就是只有针眼那么大小， 针眼那么大啊， 就很小很小 很小啊。就是你在手机上如果看到这样的文章或者有些给你参考的图， 嗯、 就不用。怀疑就是那个点的大小，基本上就是和杨倩在那个瞄准镜当中看到的大小是一样的。 那就是会不会会有一些这个运动员的肌肉记忆，而且他们的手就特别的稳？ 当然了，当然了，他们对这种心理素质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是而且他们这个就是瞄准镜，它不是八倍镜，所以还是挺考验运动员们对于这个准星的把握的。 好。好，恭喜刚才第一道题回答正确的朋友， 哎、 所以我们要抛出第二道题了、 嗯。 第二道是一个音乐题，时代少年团继专辑《五项之年》之后呢，推出了全新概念专辑叫《乌托邦》。 嗯、 今天专辑的第一篇章《乌托邦一》朱雀推出了先行曲叫《我喜欢你》，结合了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音乐元素和风格在里边，然后点缀了 dance pop 很畅快的一种节奏感啊。 嗯， 请问时代少年团团员当中一共有几位成员？ 哎。是七位还是五位啊？ 嗯，回复数字就可以了。到974最王牌。 想做你 Mr. I 是我贪心的小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飘过的云彩有人有天，你在我内心的世界像童话一般的绝美，我手心里的玫瑰，我手心的玫瑰有一天会枯萎，但你永远是不败的花蕾，当我们老了都会萎，也会记得身边是谁，我趁着美丽月光，我趁着美丽月光弹奏一首对你的思量，爱就像星星发光，一闪一闪把我照亮，把我照亮。我喜欢你最天真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想做你 Mr. Right。小哥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终于走出了房间，依旧冷淡的语言，就连眼神都想逃离这段关系的终点。挽留的话你没带走，最后的再见也没能说出口，你所有谎言和敷衍在此刻走到尽头。当一切结束的时候，眼泪别再流，就让你身后的空气记忆全部都放手。在路灯闪烁的时候，是谁狼狈地站在人群中，所有勉强和倔强也麻烦你别看透。其实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断的退后，只是无休止的迁就，想来全是麻木和空虚的去就总过了很久，可停不下时间一直走，深夜的时候摆动回忆别停留，梦里黄昏地铁路口你别回头。 嫁入新计划这首歌叫做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一天，我觉得就是特别符合我们俩今天再次出现的状态、 嗯、 就是连续3天听好咱俩的声音，好像有种那个看土拨鼠日记的感觉，土拨鼠的一天。 我怎么突然想到的是打地鼠 来 啊？不会是一个动画吧啊？不过就是我们也是今天嘛、嗯、周一啊，就是给老白跟二姐放个假是吧， 是是是、哎、而且这首歌曲呢，如果了解他们乐队的朋友应该也对这两位不是很陌生了、 嗯、 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翻唱的是雪茄简这支乐队，然后他雪茄简那个乐队成员是龟野和肯尼、 嗯、 他们其实也是夏入侵的吉他和采样， 哎， 算是两支乐队的一次亲密接触。 嗯， 你别回头， 所以听歌同时我们还是要听一下新来的这位朋友的声音。在此之前我们要感谢一下本节目奖品的，就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娃哈哈， 听到你的声音。 Hello、 Hi、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孙，请小孙 啊。 哎，小孙你好， 对一下微信的这个名字是太阳的吗？ S-U-N Sun。 嗯 啊，不是，是姓 就是孙、嗯、 好 对、 哦、好嘞 孙。哎， 看了一下关注的时间，是刚刚才关注我们的呀？ 啊，不是啊，我早就关注了，就是一直在发嘛。 哦，可能就平常只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平时就是以潜水为主。 哦、 啊、对, 对, 对, 对，就是 对。 哎， 今天是什么把你给炸出来了呢？ 嘿， 我也感觉自己特别幸运。 哦，有直觉呀，看来。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今天音乐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加油！ 好，让我这边找到，让我的音效也准备好啊。来， 不专，不熟练啊。 哎、 第一道题，请听题。 周董有首歌叫做《告白气球》，歌词是这么唱的：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什么的很轻易 ，A 甜蜜 ，B 浪漫。 甜蜜， 甜蜜，听一听。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 很轻易吗？这首歌， 恭喜你啊，非常简单啊，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接下来第二道题， 嗯， 可能会有点难度了，是张杰的一首歌，叫《越近人海拥抱你》，说我越入什么。我已经揭晓正确答案了。 啊，好的好的。 我跃入什么拥抱你 ？A 人海 ，B 大海。好了，我放弃挣扎。 啊，对，太简单了啊，不用就毫无悬念了。 哎，你说我对你多好。 跃进人海拥抱你，那一刹的光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 DJ 和这个朋友之间的默契，就是想把今天这个幸运的这种感觉送给他嘛，没有问题，像开心桌的这个状态啊。 好嘞，所以现在已经恭喜你获得我们的节目奖品了，就是娃哈哈。第三道题我们就是重要参与当娱乐了，好吗？ 好。 张惠妹有首歌，如果你也听说，歌词当中说，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什么我 ？A 想起我 ，B 想过我。 想起我。 想起我，来听听看。 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 嗯，很遗憾。 哎呀，没关系啊，但是已经拿到奖品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胜利的声音还是要听一下的嘛，是不是？ 来来来， 是， 欢呼一下，好不好？ 欢呼一下， 为了你欢呼。 哦耶！ 哇，你天太棒了啊！ 哎，我跟你说，你今天特别像我们请来一托，你知道吗？哎， 好配合呀！ 对，三首歌曲，还有一个固定环节，就是认识你真好。你有没有一首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呢？ 有，我想送给我现在单位的同事。 好嘞， 得嘞，然后接下来交给你三首歌选一下吧，告白气球、跃进人海拥抱你和如果你也听说。 告白气球。 哟，那我问问男同事女同事啊。 啊，不是，我好多同事， 哎， 就是现在 同事嘛， 不是好多同事。 明白明白明白，哎，懂了，来，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啊，小孙，告白时刻。 我很幸运来到这个现在的工作单位，然后遇到了现在这些工作的这些同事，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希望以后我们能一起更开心的完成未来的工作。 加油， okay, 加油加油，哎， 团队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 对， 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出现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能量，但是整体大家要合起来，所有的人就众人拾柴火焰高， 没错， 是吧， 啊，对， 好，这首歌送给你们， 剪辑出来之后给你的同事们来听，祝你开心，拜拜 拜拜。 好，谢谢。 吃那班做好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想 香水的回忆，一层 周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也是刚刚我们连线这位朋友啊，小孙送给他的同事们啊，就是我会觉得今天听到他的声音，其实我也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就好开心， 好开心。 我身边要是这样的朋友越多越好 啊，来一单来一单是吧？ 真是、 来两箱啊。 假如说我们要一块出去聚餐的话，有这样的朋友气氛组担当，就一点都不寂寞。 对，其实刚刚艾科在 Q 的时候说希望听到一个胜利的声音，其实是 Q 我这边放个音效啊，当当当当当的，这是这个的，然后那边哦耶，我觉得这个简直胜过我们所有的音效了， 是好可爱。所以我们在每一周连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评选，就一周的气氛担当是 谁？那我先宣布，他是就是本周到目前为止的气氛组担当 number one， 对吧？ 目前为止只是周一而已，我们期待二三四五六的出现、 啊，就是也是把这样的歌曲送给他啊，就是别忘了利用听听 FM 的小功能啊，可以呢剪辑出来之后呢，给你的同事们来听。 恭喜你获得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杭州娃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营养快线。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还要再回答一下公众平台上刚刚应该是 CJ 的留言啊，在问，应该是他之前也中奖过，就是问这个营养快线什么时候到位啊？我们也是等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统一联系到各位中奖的朋友。 对， 所以你只要留的电话没有问题，那么到时候注意接听电话就好。放心啊，我们一定是让大家这个营养跟得上的啊。 营养跟得上，好了、来，营养跟得上，耳朵一定要跟上、来听一首比较梦幻的乐队叫 Perlo， 他们这首歌叫 Come in the Flow， 驾驶感十足。有的时候承认自己笨笨的，也许是一种大智若愚。 Come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路上开车回去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找到聊天室娱乐最王牌以及公众平台974最王牌啊。 是的、 今天聊的话题很简单，就是奥运啊。如果说咱们来定制一个项目啊，就是你觉得你最擅长什么，一定是能够必须拿金牌的。看到有朋友特别有意思啊，他就留言了，说了，我说如果让我选的话，我非常简单，就是我是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 ETC 呗， ETC 啊，总是抬杠抬杠。然后他的名字呢也让我觉得他很符合这个气质，他叫北坡炮兵并排跑啊，就非得跟我们练的绕口令不一样一点，区分一点。 正版应该怎么说？ 哎呦，我差点想说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对啊，我差点我差点想说南坡炮兵并排跑抱歉啊。对，就是还有朋友就留言也说很有意思，说奥运项目让我加一项嘛，就是嗑瓜子儿、我能一直嗑瓜子儿， 这是特别容易上火的一个项目。 还得带点什么菊花茶之类的啊。要我去的话，那我也报一个项目，吃瓜子儿。 好， 咱们俩打个配合。 好好 好。 还有人问的是说，就是他是一个特有意思的，就是看电视剧比赛。他应该是一个这种追剧狂人， 是 热烈关注，就可能每一个电视剧都不会落下啊。 就什么剧都能追吗？还是只追好剧，烂剧不追？ 那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位追电视剧的这位朋友，运动员啊，就是你最近在追的哪一部剧？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对， 前段时间不是都一直在热播那个《北辙南辕》吗？就是好像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这个评论，有的人呢一边倒的说啊，冯导导的就是好，然后请来的这些阵容不是一般导演能够请来的，但是还有一群朋友呢，就是会觉得这个编剧就编得特别不走心，为什么就是这么架空的一个素材还能拍了如此之长，是吧？ 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这个，除了塑料姐妹花之外啊，然后包括这种这个有点跳跃。但是说回来，它的画面，你看你也跟我说过，它的画面色调这些其实拍得很好的。 所以就是针对于这个北辙南辕，然后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朋友，准备要入手一个乐器 啊， 叫手碟。 手碟。 对。 你要 分享一下，你就最近买这个在某鱼上买手碟的经历吗？ 哎呀，我还得跟人讨价还价砍价呢啊，就是可能想买到合适的配色不太容易啊，但是就是买过了之后呢，争取在直播间跟大家一块演奏一下嘛，合奏一下，就是很像一个怎么讲呢 ？UFO。 哎，女生很多戴大檐帽遮阳对吧？你把两个帽子扣一块儿。有点那感觉啊，之后买完之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图片或图文的形式跟各位分享分享， 好 不好？ 那你就是买到家里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来一束追光，就每天要等待 UFO 什么时候回家。 那我还得配个音效，那种是吗？嗨啊，就是聊聊奥运项目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在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娱乐最王牌就好了。就你说到电视剧，有些电视剧就是让人好看，让人觉得可能够一直回味沉浸在其中，包括它的主题曲也会让人觉得百听不厌，来听831的这首歌吧，想见你，乘以三。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深夜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 想见你， 想见你，想见你。 哎呀，说的这么深情。 哎，你刚刚挺省事儿啊，想见你乘以三 啊，是啊。 你不能就用一种不同的语态、不同的语气来说一下这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那你这样，你给我设定一下，好吧？ 啊，一个是欢呼的， 哇哦，想见你。 然后一个是忧郁的， 想见你。 一个是生气的， 哼。想见你， 奶熊奶熊， 好吧好吧。 冰冰他说了，俩帽子扣一块，那不就岔吗？ 是，就是类似，比他厚点吧。 就是大型的岔， 大型的岔，对对对啊，就是你看这样的歌曲呢，也是会让人觉得，穿越回去找到心爱的人嘛，也是把这种关心送到。但虽然说生活当中 OK 没有这种穿越情节，但是我们可以珍惜当下，关心身边的人。比如能听的养生堂啊，就有多重福利呢，来等各位来取了。7月20号到7月28号。听听 FM 的开启了北京卫视养生堂的音频版上线特别活动啊！ 大家可以进入到活动页面抽取现金红包，还有健康组合，包括养生图书等等福利大礼包，同时还会有刮奖的机会，领取 BTV 养生堂健康购超值优惠券。 在领券的同时，别忘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保持互动。关于奥运项目，如果让你来 DIY 一个能够完胜的项目，你会说什么呢 ？Steam。不对，他叫 Stream。他发来信息，他说呢，我希望有一个收纳大赛，他愿意当观众，看一看大家的收纳技巧。 哎，这个很治愈啊。 对啊， 收纳是一件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事情啊。 对，日本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叫收纳女王，是近藤麻里惠，她好像还出过一个书，就是教各位主妇是如何去区分，就是你断舍离吧，应该这么说。就比如说你把你自己心动的那一个东西会堆在一堆，或者说你把你就是一年之内不会穿的衣服就堆成一堆，然后尽快去捐掉啊，诸如此类。 这个技巧好简单啊，哎，是吧？就跟我最近看的一个短视频很有意思，也是一个外国小哥说，哎，今天我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夏季衣服的收纳技巧，然后把 T 恤就是横着平摊过来，然后说，你看要左切一刀，右切一刀，然后找到一个中间线，然后同时要找到一个三分之一处，用你的两只手啊，轻轻捏起两个点，我原本以为他要是来一个，比如说一个旋转的角度，然后呢就可以将这个衣服非常整齐的叠好，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呢他是直接捏起来之后唰一下扔进收衣柜里，趁衣服没掉下来赶紧把柜门关上。 你不觉得很像高中时期的我们吗？ 就是 那个柜子，我妈

来自我最近频繁在单曲循环的一支乐队大粉带来的《筋疲力尽》，送给此刻刚刚下班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偷我歌单了？ 哎呦，什么时候被你发现的？ 你什么时候偷偷打开了我的网易云啊？ 是吧？好听的歌大家都会分享嘛。 是的， 就是把这样的歌也送给这些朋友们。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周一还挺重要的。如果说你在下班的时候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或者说比较顺利的状态来收尾回家的话，那么基本上你这周整个的行程啊，或者那种心情都是比较好的。 对，尤其周一下班的时候，更是可以放松一下。哎，我用这种状态就是放松状态啊。 你这种就适合是弄一个对奥运项目葛优躺。 好，接下来我们应该进入到次元壁的时候了。 嗯，对，但是进入之前呢，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个啊，作为2021年八月合唱节的开幕演出，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呢，也是将于8月3日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从1921年至2021年啊，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经典红色歌曲，唱响了百年辉煌篇章。那8月6号呢，中央歌剧院将在八月合唱节上献上了这个西方经典歌剧选段，详情各位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就好了。 好的，破次元壁，今天这个次元壁破的好像没有那么很意外。是来自刘宪华的一首歌，叫 Burn the Winner。 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游戏歌曲， 对，游戏的主题曲，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啊，也是和平精英的推出的和平精英的超级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并且呢会在本月的31号举行全明星的双排赛，会不会有沈腾呢？沈腾应该不玩和平精英，他玩的是 王者荣耀吧？ 对， 我记得他喜欢用关羽还是谁呀？ 王者。 那么这次歌手刘宪华呢，也是为这场电竞赛事啊演唱了2021超级杯的主题曲 Burn the Winner。 对，没错啊，就是向玩家传递这种电竞赛事的热血态度，激励战队以及各位选手向巅峰进发。 对，在决赛现场呢，华晨宇、还有王一博、刘宪华以及吴宣仪也将会参与到现场表演，还会为外援和职业选手并肩作战。 希望大家在赛场当中都能够如愿获得吉利服。 我也愿意，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都能够如愿落地成盒。 嘿，一定要习惯失败，习惯你不要觉得意外。 Again and again I feel like I'm losing my mind。 胜利总是我亲自来，别怕表现出你的崇拜。Alright, yeah， 结果不会在预料之外，胜利总是不亲自来，未免这一夜等我解开，把火力全开。I'll break it down for you。Okay, hold up, hold up. You don't wanna mess with me, my crew. We gon' burn it, burn it. 清除障碍，别挡我的路，挑战我 ，no no. When it's time, you gotta go. Oh, see no enemy, 残酷的是胜利。One, two, three, four, five, gotta fight. 全都拉开，贴满沸腾的状态。八百几秒准前，不止种等待。一枪手里离开，今夜目瞪口呆。 Hey, who's next? 结果不会在预料之外， 终于总是不请自来，背面这一页等我解开，把火力全开。 I'll break it down for you, I'll look it straight at you, 掌声痛快 I can do this all night, la la la la la la la, I'll break it down for you,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无可替代，我的梦已不能再等待，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who's that? OK, 刘宪华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在听到的感受。听到这段串烧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间。 是你眼眸中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明白，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是繁华，大 风雨心动如此失踪，爱借你的勇气，你的安定不动，你最温馨，多一杯喝心有灵犀，秘密游戏上浮的结局，在这夜美起。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Oh, oh, oh, oh, oh, oh, oh. 欢迎回来，刚才听了一首 Harry 刘宪华的新歌叫 Burn a Winner，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这次和平精英超级杯的朋友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嗯， 希望敌人们都能够成为落地成盒那个。 嘿，就是我会觉得哎呀，这首歌其实写的挺好的，然后呢又就是制作也很精良， 嗯， 但是一说到王者荣耀不是那个 和平精英， 和平精英，对，一说到这首游戏，然后呢我想到是另外一首歌曲， 你说 哈哈哈哈，打不到我吧，哈哈哈哈，你追不着我吧，那个跟风超人的你那个眼神哎呀 嫌弃 直接让我落地成盒了啊，尴尬成盒。 你最近啊我发现走的这个路线啊、 嗯、 让我有点没看清，就很迷惑。 不是，就是好多人肯定刚刚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想到了那样的一首歌曲。 哦、 一看就是你和平精英的成绩不怎么样。 哦、 排位应该也一般般吧。 但我运气很好、每次都拿到大礼包。 啊嘿捡空头啊。行吧，游戏聊到这儿啊，就是你看这个竞技包括电子竞技大家也在越来越关注嘛、 嗯、 包括奥运项目这边，如果说 DIY 的话，就打游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旁那个门类了。 对对对对对、嗯、如果你想把它打成一个职业赛的级别还挺困难的。 对， 是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嗯， 好像据说现在有这个少年队， 嗯， 就是专门去训练一批这个打职业赛的朋友， 就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手速啊，这个非常重要。 对、 啊、 还有反应能力。 对啊， 团队配合。 你要是纯这种鼠标流啊，那肯定是玩不了的。 以前玩 CF 的时候，它不是会有一个设定吗？ 嗯， 就你可以设定这个敌友有没有伤害， 嗯， 就是对自己的队友有没有伤害 啊？对， 每次我都是敌我不分，所以后来我就果断弃游去玩了 CF。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当时就每一场结局就是公布这个就是可能杀人榜的时候啊，就是这种成绩的时候，你的成绩最高。然后呢，然后 猎杀自己的队友是吧？ 对，然后都是干掉自己的队友。哎呀，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就是手游也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嘛。 嗯嗯。 对，这奥运项目其实你会发现，如果让 DIY 的话，大家真的是就是每个人的这种所见所闻或者说这种脑洞的能力是不一样， 擅长的也都不一样。比如说有朋友发来信息、 嗯， 他说如果说项目当中可以 DIY 一个厨艺大赛该怎么样？ DIY 厨艺大赛、啊、 就不是就是他可以想象一个厨艺大赛， 嗯， 是吧？就是奥运会项目当中加一个厨。 厨神大赛， 那中华小当家， 嗯 啊，蛋炒饭庾澄庆。 你看那个《北辙南辕》当中不是有一个角色吗？ 嗯、 就是他那个男生做饭也很好，颜值也很高， 郑业成。 对，然后呢，他就会给就是、那种接单式的做饭方式。 嗯， 我觉得现在还挺流行在北京。 对，而且好多这种所谓的一些这个私房菜啊， 嗯、 一般都是邀请，比如说客人们的可能七八个朋友聚会的，然后来到自己家里面，就是你们说你们的口味，然后我根据你们人数、男女包括年龄、口味呢，他专门去菜市场给你们定制一桌菜， 嗯， 就这种感觉非常好。 对，我们的话题正在持续当中，就是假如说你给自己 DIY 一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嗯， 你想让自己成为哪一个比赛项目的冠军呢？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Salt Water。继续看看在聊天室里面各位朋友们运动员们发来的一些留言啊，比如你看这个有朋友就说了，哎，绕口令作为比赛项目如何呢？说咱们就是作为 DJ 主持人啊，一定是种子选手啊。 就你说到这个，我还真参加过。 嗯， 就是当然没去奥运会啊，就是在我们原来青岛电台的时候，有每年的所谓的业务个人的业务技能大赛。 嗯， 有一项就一定是绕口令。然后你为了追求那个又快又准，然后呢发音呢包括那个语速非常平稳，你几乎是不能够换大口气的。 对，那你告诉我你当时获胜的那个绕口令现在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拿了第二名，名次还不错。 那你为什么会忘了800遍笨笨坡？你看我这嘴 差点就瓢是吧？刚还有人夸你说，哎，绕口令这环节艾科气场强啊， 八了百了标了冰了笨了北了坡，当时我们都这么玩、被老师屡屡骂。 你们数来宝呗。rap 是吗？ 我看到这有一个朋友说他特别希望去参加一个比赛，就是吃汉堡大赛。 汉堡大赛哦，这个有，这个各地都会有的。 对，全球都会有。我之前看过有一个国外的小哥参加那个汉堡大赛，十分钟吃了34个汉堡。 多大的汉堡啊？ 很大。 哇，这是真的大胃王啊。 对，然后他获奖感言就一个字，撑。 说明还能再往里塞点啊。 北京其实有很多吃汉堡非常好吃的地方， 嗯， 然后就在朝阳区的附近好像有一家，我是去过一次， 嗯， 然后它是那个汉堡也是分量很大，它是给你对半切，用搓衣板抵上来。 搓衣板 啊，就对是他们店的风格吧，可能 一定是跪搓衣板的姿势来吃才行吗？ 然后呢， 夸张了啊， 它那个特色是什么？会把那个炸的薯条夹在那个汉堡中间， 嗯， 还有非常多汁的牛肉， 嗯，我知道， 还有 cheese。 而且他们家的酸黄瓜是免费提供的， 对 吧？对，你可以无限量的再继续让它加上续上。 对，我们说是同一家吗？46 同一家，同一家没问题。对，大家想知道地址的话，可以在平台上啊 Q 到我们。 嗯， 我知道三里屯另外有一家是会最近两年比较火的，就是相当于是类似于拇指三明治，就迷你汉堡， 嗯， 很小那种，因为适合比如说很多女生呢，她可能拿太大的汉堡，比如说她会担心就吃相或者不太好下口， 嗯， 所以迷你汉堡呢，比如给孩子吃，给女生吃的话也是比较优雅的。 哦，那不太适合。 你 你去那儿可能就是旁边是怪叔叔，吃了好多大胃王。 嘿啊，好吧，就说回来这个奥运项目，大家可以随时来说一说啊。 嗯， 看有还有人，提到了睡觉比赛、点小星星比赛， 嗯 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啊。 那我们就不妨比一比点小星星，好不好？ 嘿啊，可以啊， 好不好？关注一下974最王牌，或者呢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小星星可以点起来了。 嗯， 我们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比过别人呢？ 哎，在听听聊天室里面，让我们的聊天热度争取排在第一位啊。 嗯。来听一首一直很有趣的乐队，他们叫做 Mando Dial， Long Long Way。 I'm alone. Mando Dial Long Long Way。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的一首歌。 嗯， 他们整支乐队都很有趣，又好玩然后又好看的一支乐队。 啊，我以为你要说还好吃啊，果然到了饭点了。我们刚说完汉堡，就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哎哎，哪家哪家告诉我啊。然后后来他又发来留言，他说，哎呀，就感觉汉堡热量好高啊，得跑多长时间才能，放过自己好不好啊，就是吃的咱好好吃嘛，对不对？ 你刚才在我面前演了一出大戏，一人分饰两角 对吧？那个好多人就说了，说这个戏精比赛今天我可以去报个名啊，参加个预赛什么的。 你最近我发现走的这个路线就剑走偏锋了， 嗯， 就是不仅是喜欢自己和自编自导自演一些剧， 哎， 还喜欢说一些冷笑话， 嗯， 比如说你昨天给我讲的那个皮卡丘的故事 啊，皮卡丘的故事，嗯，好吧，那就今天结尾跟大家讲个冷笑话， 好， 就当时我们就是临时开办的一个冷笑话大赛啊， 好好，你说 啊，就是这个皮卡丘，请问皮卡丘站起来啊叫什么？ 叫什么呢？ 叫什么呢？ 假如我没有听过的话 啊，装一下啊， 那应该是站起来的皮卡丘， 啊，对，皮卡冰， 好 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有两只腿。 对啊，因为球下面点两点嘛。 OK， 那再问一个啊，就是那皮卡丘跑起来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假装我还是没有听过， 啊，今天晚上还有关于这个的比赛是吧，哎，就是， 那就是， 啊，皮卡冰与皮卡乓。 好冷啊， 你这个装的一点都不像好不好，明显就感觉是听过了好吧。 所以这首歌曲应该是从皮卡丘变成皮卡冰，变成皮卡冰然后跑起来的那种感觉。 好吧，张亚东和李宇春共同合作带来的 Dance to the Music。我们也希望周一嘛，虽然忙碌，但是还是能够跟随着音乐尽情的舞蹈起来吧。 是的，皮卡丘跑起来吧。 Okay，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嗯，再次感谢各位两小时的音乐陪伴，拜拜。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